Thank you. 公主公，公主公，公主公。

哎呦，春呀春季里， Thank you. No, no, no. Cheers. 我们是火种，盛开玫瑰。我们是火种，盛开玫瑰。我们是火种，盛开玫瑰。